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入川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去配音，欢迎我们嘉宾。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谢谢这位老师，这个就跟您的那个开场介绍，就跟咱们第一次啊这个配音的文段当中，这个 Ladies and Gentlemen 动物园开始盛大的 Showtime 表演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嗯、是啊，嗯。 当我们学习了两三课的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动画配音以后，再回过头来，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同学又去重新把这个小动画呢看了一遍，你会发现，哎呀，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哎呀，那些台词好熟悉啊。 是啊。 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继续来学习这样的动画片段，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精彩。你越学，你会发现你对这样的动画片的理解和它的主题把握的就更加深刻了。 嗯，是，确实。嗯、 以前就当一个历险的故事看了看，现在呢，因为要做这节目吧，啊，我又把这个马达加斯加拿出来看了一遍。哎呀，我觉得感慨非常的深刻。 嗯，对。 就感觉这里边，第一，这个友情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太真实了，太纯真了。 对啊，对， 在你那个任何人其实都需要朋友的一种贴心的支持，需要一种无私的支持，如果不是这种支持，可能不可能，就是说不可能去面对很多的困难。 对，尤其是描述友情这样的片子啊，能够让人在友情和利益面前去挣扎，然后最后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 另外呢，像狮子 Alex 这样一个人设啊，他真的第一，他是被驯养的野兽， 嗯， 他在动物园里过着是衣食无忧的生活， 嗯， 一切都很好，很满足，他站在了自己是吧事业的巅峰， 嗯， 一切都很好，每天有吃的有喝的啊，有按摩的是吧，有好的这个环境生活、嗯、但是他也是被迫，因为他的朋友把他拖着拉着架着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荒岛，他不得不在这个地方去存活下来啊。他的那种心路历程，首先他觉得太过分了，你们怎么可能把我弄到这么一个地方来，我的一切都被你们毁掉了， 嗯， I'm ruined,I'm done。 你看他的那种沮丧之情，那种从天堂到地狱的那种心情， 是啊， 特别排斥，特别抗拒改变，然后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他找到了自己内心真实的自己， 嗯， 所以你要再多看几遍这个马达加斯加，你会发现，嗯，这人家美帝人民做的动画片确实挺好的， 嗯，是的， 确实挺好的。好、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继续来秀出大家的表演。Showtime 上周的情景还记不记得？ Of course, come on. 是什么呢？ 我就是 for 啊，许愿。 对，生日愿望，生日愿望啊！来，我们来有请出接下来要表演的几位同学 ，K 了郭。 Come on, what did you wish for? No, can't tell that. Come on, tell. No, sorry, I'm telling you, it's bad luck. You want some bad luck? I would break it out.But if you want to be safe, I have to keep my mouth shut. Oh, for crying out loud, Marty. Would you just tell us? I mean, really, what happened? Okay, I wished I could go to the wild. 谢谢。 嗯，这个同学他说的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努力啊。要注意的是，句中关键词要读准确，尤其是关键词中的元音部分要准确。另外呢，平时啊，这口语训练的话呢，口腔肌肉啊，是有记忆能力的。我们在不断的这种表达当中，会让自己的口腔肌肉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有力量啊。那么，我觉得驾驭一些词的时候呢，它的元辅音需要口腔肌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练得少一点啊。平时要多讲，甚至可以考虑把一句话电影剧本变成一个绕口令，反复讲12遍、24遍都是可以的。 好，这是给 Kayla 郭的建议啊，再接再厉。老莫他是第一次参加。 Come on, what do you wish for? No, can't tell you that. Come on, tell. No, sorry, I'm telling you it's bad luck. You want some bad luck? I would blurt it out. But if you want to be safe, I'll keep my mouth shut. Oh, for crying out loud, Marty, would you just tell us, I mean, really, what could happen? Okay.I wished I could go to the wild. The wild? Wow! 慢热型选手。 是。很有特点。那种浅浅的沙哑，像是带着气泡音在讲英语的感觉。很有意思。 很有自己的特色哦。 让我想起了巴西的雨林啊，很有感觉。要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这个人的驾驭能力还是不错的。如果在一开始，我们说啊，这个语言在一开始前15秒钟一定要展示出非常棒的这种感觉。我们朗诵呢，其实变相的还是一种表演，而表演最重要的就是开场要精彩啊。所以希望同学在一开始呢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Come on, what you wish for 啊，第一句话要把别人就带进去，一句话带进去。那是真的有很高的水平。如果你花6句话、10句话才带进去的话呢，这个水平就是6句话、10句话的水平。当然，我觉得这个同学哈，可能就需要啊，我们给提示一下，他本身水平不差啊。 赶上我们这舞台来展示自己的，那都是很棒的同学。所以慢慢来，好不好？咱不着急啊。来，第三位高远。 Come on, just imagine going back to nature, back to your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 好，他就选了这一段。 我们说语言表达精确度上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说在这个情感上来说，学一种语言要配有它的文化。这个文化呢，就是中西方在情感上驾驭的感受是不一样的。Come on, just imagine going back to nature, back to your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 那种感觉，那种情感，那种煽动性啊，就是这种啊英语文化的特点。所以我们讲英语的时候要把这种文化带进去，然后给它颜色，给它活力，这样咱们才能使用电影剧本怎么样呢？哎，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 假设你是一个内心没有远方的人，你也怎么得想象一下这内心有远方的人，迫不及待要冲出牢笼的人，他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情？ 对， 你要去感受一下。 比如说你家里遇到了一个问题，说你看隔壁那间屋子着火了，那你就说着火了隔壁啊，然后旁边一听是吗，以为你在开玩笑，其实你这肯定不能这么表达，对不对？ 当然了， 这就是情感的重要性。 你要身临其境的去感觉。 或者你喜欢一个女生，你会说咬牙切齿的说我喜欢你，那对方听起来也会很奇怪，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匹配正确的情感啊。 对对对对对，老师说的对。好，再来看下一位同学，微笑。 Come on, what did you wish for? No, can't tell that. Come on, tell. No, sorry, I'm telling you.It's bad luck. You want some bad luck? I would blurt it out. But you want to be safe? I'll keep my mouth shut. Oh, for crying out loud, Marty. What'd you just tell us? I mean, really, what would happen? Okay. I wished I could go to the wild. The wild? Whoa.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The wild? Are you nuts? That is the worst idea I've ever heard. 比之前有进步啊，微笑。 是。要注意语调啊，注意语调啊， 语调呢，就是这个语调该升该降还是要控制的。我们说其实语调给人一种感受，就更像是唱歌的音准的感觉。所以由于有升调和降调，自定有低和高之分。所以当学生在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语调的自然度自己去感受到位。我们说大家在反复听的过程中也用不着，我们虽然说在节目中给大家解析，但事实上我们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过程。大家回家反复听音频的时候，其实还是在用你自己的直觉就不断感受英语。因为语言的表达本身就有一种直觉意识，如果你非要去精细的分析和解析的话，对不起，理性出来的英语也出不来。它是感性出来的，它是直觉出来的东西。 那可不可以说语言能力好的人一般直觉都挺强的？ 应该说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用自己最天生最原始的本能去接收语言信号，而这个语言信号的接收器就是你的耳朵。 好，接下来我们再有请克里斯 Brian。 Come on, what do you wish for? No, can't tell you that. Come on, tell. No, sorry, I'm telling you, it's bad luck. You want some bad luck? I would blurt it out, but if you wanna be safe, I'll keep my mouth shut. Oh, for crying out loud, Marty, would you just tell us? I mean, really, what could happen? Okay, I wished I could go to the wild.The wild? Whoa!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The wild? Are you nuts? That is the worst idea I've ever heard. It's unsanitary. 好， 真棒！此处应有掌声啊，真是不错啊，真是不错。对，如果说给提高的建议呢，我就建议他在关键词上再夸张一点。 嗯， 因为你自己也会很爽啊，不管你邻居怎么反应，这不重要，重要是你爽啊。把英语读出一种让自己都感动，让自己感觉到震撼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英语爱好者的一个什么呀，一个起码的诉求。 对，它面部分会表达得更好一些，是吧？它前一段让我们比较惊艳，就是那开场15秒。 对， 哎， 叫开门红。 来，韩月雅。 Come on, what you wish for? No, can't tell you that. Come on, tell.No, sorry, I'm telling you, it's bad luck. You want some bad luck, I'll blurt it out. But if you want to be safe, I'll keep my mouth shut. Oh, for crying out loud, Marty, would you just tell us, I mean, really, what could happen? Okay, I wished I could go to the wild. The wild? Whoa!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The wild? Are you nuts?That is the worst idea I've ever heard. It's so sanitary. The penguins are going, so why can't I? The penguins are psychotic. Come on, just imagine going back to nature, back to your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 是不是很享受？ 嗯，真的好。 和原音的相似度很高。 是呀，非常好。这是一个多大的孩子呀？这是。 韩月雅可以自报一下年龄吗？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不知道哈，我觉得不管多大年纪啊，音准没得说，听着就是舒服。 模仿能力太强。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听力很好，他能准确的接收到听力信号，并且用自己的口腔器官把它正确的转化出来。这种感觉呢，我觉得跟他最原始的听力的数据库有关系。 嗯， 他可能在当初听英语的时候植入的信息就很准。对，极有可能啊，极有可能是这个样子，而不单纯是我们这句话他努力学的结果。 嗯， 他本身就具备这个条件， 可能有天赋比较好。 这就是我们说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有天赋是一种可能性，还有就是他本来以前打的那个语感基础就特别的准，特别稳。 看，说明这4到12岁的时候语感培养的好 是关键啊，他抓住了最关键的时期。 再来一位啊，小白英子。 Come on, what do you wish for? No, can't tell you that. Come on, tell. No, sorry, I'm telling ya, it's bad luck. You want some bad luck, I would blurt it out. But if you want to be safe, I'll keep my mouth shut. Oh, for crying out loud, Marty, what did you just tell us? I mean, really, what could happen? Okay, I wished I could goTo the wild! The wild? Whoa! I told you it was bad luck. The wild? Are you nuts? That is the worst idea I've ever heard. It's unsanitary. The penguins are going, so why can't I? The penguins are psychotic. Come on, just imagine going back to nature, back to roots, clean air, wild open spaces. 同样令人屏息凝视啊。 是，也不错。他们的这个语言控制力都非常的好。其实我们说这个你语言表达的特别清晰精准的话呢，就是因为你大脑中的发射器发出来的信号精准，然后最后一关的口腔表达是可以练出来的。所以我们能看出来最后这两位真都挺不错的。 是的、啊、是的是的。好，我们的舞台啊，随时为大家开放，永远为大家开放。 嗯，我相信我们的节目可以启发很多愿意使用电影剧本进行学习的朋友们。 嗯，对对对、嗯、这一次没评点到，没登台，没关系啊，咱的舞台永远为大家开放的。你只要想 Wide open spaces， 对，你只要想登台，随时随地都可以，是不是？没准哪天你练得特别好，厚积薄发，我们就把你挑中了。 没错。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三段情景学习。好，上次都生日许愿了，这一次啊，这四个朋友啊，因为 Marty 的一次误逃跑，结果大家呢都给怎么着呢，被抓起来了，然后要运送到其他的动物园去，觉得这个动物园管不住他们、 啊、 结果没想到在这中间呢，企鹅把这大船给劫了。你看这企鹅吧，很厉害啊，特种兵给劫了，结果这个装他们的箱子呢，就怎么着呢，就丢到大海里去了。他们就一路随着海浪飘啊飘啊飘，就飘到了一个岛上。好了，一路漂流到陌生的海岛，四个伙伴的真正的历险开始了。狮子 Alex 一上岛就崩溃了，陌生的环境让他失去了安全感，陷入了巨大的焦虑，觉得自己怎么着也没能力活下来，开始发脾气。 是 是吧？然后就指这个 Marty 说嘛，你这个 crazy bad idea， 现在看起来呢是毁了我整个安逸的人生，让我流落到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方。好，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互相吵，然后又互相调节，一边争吵一边彼此安慰，来学习今天的情景。 Now we'll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and a smug little grin.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I'm ruined. I'm done. I'm out of the business.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ve ruined me. Come on, Alex. You honestly think I intended all of this to happen? 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Is that what you want? Okay. You just shushed me. Marty, look, you've got to be just a little bit more on... Don't you shush me. Do you hear that? Don't you hear that? I hear it now. What is music, this people? 好，就是这一段了啊，我们一起来看台词吧。这个 Alex, 他是最先被冲上岸的，一冲上岸他就说 Now I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oon, 就是某一种鲸鱼。 对。 杀人鲸， 嗯， 他觉得自己要下海捞鱼吃了，每天 是，对， 所以 compete with Shamu 的意思就是我要跟那些杀人鲸一起抢饭碗了， 嗯， 然后他说 and a smug little grin， 这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那可恶的笑啊，呲着牙咧着嘴的，就是感觉自己被嘲笑，感觉自己没有得到尊重。啊，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意思他说了不算了。 哦，他不再是老大了。 嗯、对， 别人还可以给他一个 smug little grin 了、 嗯， 咧着嘴的那种笑叫 grin， 对吧？ 是。 别人还在看他的笑话了， 嗯、 因为他是一个弱者了，现在不是强势群体了。 没错。 嗯，他已经是孤立无援了。好，这句话就是他那种不自信的开始。 对。 啊，就是他那个一想到天哪，这个地方可咋活呀？非常担忧，非常恐惧。 Now we'll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and a smug little grin. Now we'll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and a smug little grin. 好，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 compete, Shamu, smug little grin 啊，对，最后这个单词是重音。那么他整个说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整体是降调，因为他是在抱怨这件事情。语气呢来说，他呢整体来说都是非常的担心忧虑，而且还生气，因此他的重音的范围虽然是只在那几个单词，在整体的来说呢，其实语气都是比较强的啊，而语调上来说呢，整体都是降调 与此同时里面有点小的连读也不多，很简单。 Now it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Compete 啊 T 可以半时去爆破， And 第时去爆破， And a smug little grin. And 可以一个小的连读在这里，所以他说话的时候这段话吐字清晰，字正腔圆，表达出来了自己，我听清楚了啊，我今天这么倒霉都是因为你，就颇有这种感觉。 哎、 啊、 ，Now I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对 ，and a smug little grin. And a smug little grin. 好，是这样的。 Now I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and a smug little grin. 啊，就这种感觉、啊， 略带哭腔。 对，到后面更是如此。这个接下来几乎每一句话都配了个动作。 好 啊。对，而且这动作非常的夸张。 其实你看到他这个样子也觉得挺可怜的，确实也不是他的错，他是一心想把朋友救回来，别让 Marty 去惹事、 嗯、 没想到自己被关在笼子里，然后自己所有曾经的一切灰飞烟灭， 嗯， 是吧。 而且他表达的时候非常的外展，他不喜欢把一些东西藏在肚子里， 哎，这就是他直白和直接的地方。 嗯，就像有一次我去按摩，然后医师在旁边呢按摩，旁边还有一个美国人，他是一个那个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然后按摩他，我就听见旁边啊哦啊就叫声啊就不断呐、啊。这个大老爷们基本不考虑自己是什么状态，就是他不像中国的男士接受按摩的时候疼一点他可能忍一忍，他不像，然后他喜欢叫出来。 嗯，他们就是一种外放的， 特别 外放型的、 啊， 一切都要语言表达， 要表达出来，要发出声音。Alex 这种状态。那很多人失落可能会，对吧，表现形式不同，他不一样，他们能把每一个小的细节都要展示出来。 对，就要让你知道。Now I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and a smug little grin. 是啊。Now I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and a smug little grin. 好，注意几个连读啊。Have to compete with and a smug little grin. Grin. 啊 ,grin. 对。 要读对了啊。 嗯。 好，第二句啊。他说 I can't top that. Top 是什么意思？ Top 是上面的，但是在这里显然是做动词了。 对， 取胜呗，对不对？ 是呀、啊。 On the top 就是取胜，就赢了呢。他就不说 I can win， 他说 top， I can't top that， 超越。 哎、 嗯、 ，I can't top it， 我赢不了，我比不过，我超越不过，这是他这个时候非常不自信的表现。 其实他一直做 king 啊 ，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 已经习惯了，到这儿估计当 king 费劲了啊。 因为你要重新习得技能，是不是？你不熟悉的领域，你没有战胜的自信。 所以关键词也就是 top 这关键词，停顿呢也是很自然的，根据标点一起停顿。我们看他在表达当中呢，他读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我建议啊，现场的同学可以伸出你的双手啊，一起呢来做这个动作，一句话呢配一个动作。第一句 ，I can top that， 这句话的时候身体向左侧移，右手抬高，左手低一点，一高一低 ，I can top that 啊，身体同时向左侧移动啊，那么语调向上升一点 ，top that。然后这个动作结束之后呢，下一个动作就是双手抱头 ，can't top it，can't top it， 抱着自己的脑袋很痛苦的样子啊，抓住自己的头发，不要抱的那么温暖，那么舒适啊，就是非常痛苦。你看有的人痛苦的抱头啊，抓着自己的头发，觉得呀，我这路没法走下去了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那对于他来说也是这个样子啊。喜欢咋呼 咋呼、 啊、咋呼 然后就是抱着头有点想，有点像想撞墙的感觉啊。 一会儿就不是这样子了啊、 嗯、 连读是 top it top it， 连读 top it， 还有就是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两个 can't 全是失去爆破，最后的字母 T 不发音啊。对，这段话其实是情感爆发的开始。 对、 啊、对，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对，我们看，如果把上下句联合起来，情感慢慢就体现出来。Now I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and a smug little grin.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啊，我怎么能赢过他们呢？我怎么可能在这取胜呢？这个地方就是根本没有机会的意思。 对，嗯，每个人他在乎的东西不一样。对于狮子来说呢，他在乎的是他的尊严。 嗯， 他在乎的是他一定要是 top。 Yeah，top。 所以当他觉得自己最重要的东西被摧毁了以后，他会非常的痛苦。 嗯，其实，你比如说哈，举个例子，这个地方啊，我负责打扫卫生。嘿，结果第二天早晨发现，晶晶竟然在那打扫卫生，抢了我的活儿。那结果是什么？我就无事可做了，我在旁边插着手看着，所以我就感觉 you took my job， 嗯， 你抢了我的活儿，而这个感觉就是我的位置没了， 嗯， 我被架空了。King 就有这种感觉啊，就说我们说这里面的 Alex 就有这种感觉， 对， 嗯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嗯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但他忘了。他曾经干的事情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时候啊。 好，再拼一遍。 I can't top it, can't top it。 有点像喃喃自语，像自己在对自己说话。 对，最后的疯狂啊。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是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I can't top it, can't top it。 好，这个重音 can't top it。记得啊，这个 can 否定式 cannot。在美式口语当中读的就是 can 死声、 嗯、对 can't top it， 读得很重。接下来他继续在设想这个未来，他就说 I'm ruined， 我已经被毁掉了。 I'm done， 我完蛋了，我玩完了。 I'm out of the business， 我要失业了。因为他在动物园的主业就是那个圆柱子啊， 是啊， 最风光的那一个，现在无比的伤心，一切都完了。 I'm ruined. I'm done. I'm out of the business. 很气愤。 I'm ruined. I'm done. I'm out of the business. 好，我们看这句话啊，关键词特别明显，就是句中的核心词 ruined, done, out of business 啊，这么几个词，意思就是我被毁了，我完了，我要失业了，或者说我要破产了。啊，整个呢这句话呢都采用的是什么呀？降调啊，然后关键词被重读的都比较厉害啊。其中有一处注意连读部分 ，out of the business， out of 连读 ，t 被浊化 ，out of， out of， I'm out of the business 啊 ，out of the business 啊。好 ，I'm out of the business 这块呢要注意 ，I am 和 out out 之间也可以有连读 ，I'm out of the business。啊，好，当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呢，这句话明显是一种 desperate 的感觉，绝望、失望、穷途末路。而这时候他的动作展示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刚才还记得前两个动作，第一个是身体向左移，右手抬高，左手抬低，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么第一个动作是 can't top that， 第二个动作抱头 can't top it， 接下来是转身手向上。啊，双腿双脚与肩同宽，手指向天空，觉得天哪，那这时候就是说 I'm ruined， 然后下一个动作是双手下垂，同时跪倒在地上 I'm 什么 done， 你能听到那个 done 的声音 OK I'm done， 然后最后一转身出现啊，转身的时候伸出自己的手向后啊，这时候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是一种要抱怨，要告诉别人你看是你毁了我，所以 another the business 最后才出这个三个动作，现在为止已经出了五个动作了啊。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然后转身 I'm ruined, I'm done， 跪下 another the business 啊， another the business 一前一后，然后还要转头啊，跟谁说话要看着谁，像武术一样啊。对， 太有趣了哈，这个情景的演绎太有趣了、 嗯、是 声情并茂， 对，特别艺术化，尤其他最后转身的一瞬间，看人的眼神和动作特别艺术。嗯， 同学们，你们在学剧本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句子跟着情感一起去做一个整体打包的理解，不能仅仅是局限在 I am ruined 的这个连读上 ，I'm done, I'm out of， 这个是肯定要知道的，但是你要整体去理解它是一个什么情绪下出来的。I'm ruined, I'm done, I'm out of the business 的感觉， 没错，是这样的。对， 整体啊，打包的去接收这个音频的信号。 嗯，对，我们呢把情感、动作 和语言结合起来，它是非常立体的。我们说文字呢要精彩，占到了7%，我们的语言的情感占到了38%，而动作占到了55%。那么彼此之间呢是互相呼应的，这样形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表达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说，语言其实是演出来的啊。连起来的感觉就是 ，Now I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and a smart little green.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I'm ruined, I'm done, and out of the business. 你看，是三段式的，渐进式的。 嗯， 先想哇，处境这么惨了，然后想接下来怎么办呢？完了完了，肯定不行了。 是啊， 你看，这就是人的一种正常的思维活动，是不是？ 嗯。 然后接下来的思维活动就是，我怎么会落到如今这片田地呢？谁造成的？谁造成的？谁 ？It's your fault, Marty。 对了， 就开始找人， 找人呢？你得去责怪一个外境啊，是不是？ 嗯、 肯定是别人的错嘛。 对 ，It's your fault。 吵架开始了， 开始了。Fault 就是错误，错。It's your fault, Marty. You've ruined me. 你毁了我的一切。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ve ruined me.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ve ruined me. 那个动词 ruined me 读得非常的重。 嗯，是啊。我们看这句话呢，动作一会儿我们讲给大家的时候，我就先告诉你，他全是跪着说的啊。跪着说话，你想一想什么状态？ 很绝望了。 对，那么关键词是 fault ruin 啊，那么 fault ruined 这两个单词要读得清楚，而且非常有力作为关键词啊。那么我们看停顿呢，也非常自然。It's your fault, Marty. You ruined me. 啊，中间是按标点停顿啊。我们看这里面有没有复杂的连读呢 ？It's your fault, Marty.Fault T 失去爆破 ，ruin me D 失去爆破，凡是有 D 的地方失去爆破，或者有的时候处理的时候想加强一下语气，对吧？或者说是语气稍微再放缓一点，也可以半失去爆破啊，也就是保留一部分发音也是可以的。 他现在要责怪对方，他是不是应该把那个 your 稍微再重读一下 啊 ？It's your fault, Marty、嗯。 对 对 ，your fault， 对 fault。我们说，其实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这是你的错 ，It's your fault。这是我的错 ，It's my fault。啊，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种对话啊，对话吵架式对话的形式全都去掉，核心就是两句话。一句话是 It's your fault， 对方是还是 It's your fault， 就这么简单。对，那吵架如果没有这句话，就吵不起来。如果都说。It's my fault， 这就吵不起来了，吵不起来了。 对， 每个人是都承认自己的错误，那这架也没有什么可吵的。 没得吵了啊！所以电影就是要制造矛盾啊，不可能那么多的人生的修养啊，该吵还是要吵的。 对，艺术就是最这个什么的，最直白的，最直白的人性。 对， 如果你 俗一点没事儿。 对，如果你要哇，都很有修养，哇，都圣人了，对不起，你的艺术生涯结束了。 It's not going anywhere. I'm ruined. I'm done.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ve ruined me. 有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 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刚才我们看到了前面是跪倒在地上，一瞬间是 I'm ruined. I'm done 这块是跪倒。I'm ruined 是双手举向天空。I'm done 是跪倒在地上。I'm out of the business 是一手向回指啊。那么。It's your fault, Marty. You ruined me. 仍然是在跪着的时候，狮子的头是拧过来的，向回看，让双手指向对方，还是一直用食指指向，非常的不礼貌的指法啊。然后这时候他真的非常的愤恨啊。这个时候他是转回来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 ruined me. 然后他指的时候呢，头是从下看的。就是非常的绝望啊！我觉得那样子也挺帅的。其实，我们能看出是一个艺术化的一个肢体语言啊，应该是有一个人在现场在做，这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人在做，形成出来一个动作啊。这个大家呢，如果说平时玩个段子啦，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之间吧，有很多的流行的东西啊，比如说小的玩偶啊，摆在自己桌面上也挺贵的，对不对？哎，还有流行一个东西叫即兴表演。对 ，improvise， 即兴表演，即兴表演，我就可能需要一个沙发就够了，就可能演一个故事出来。哎，喜欢玩这个啊，我觉得像这些都可以给你好多好多的灵感啊。 嗯、 练完它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 不管是做即兴表演也好，还是做舞台剧，还是做什么之类的东西也好，这里面两点，第一要有高潮，对吧？第二要有矛盾，有高潮有矛盾就是好东西啊，它其实能给人一种娱乐感。所以练英语的这些个听众们啊，其实大家是可以啊从这里面学到一二的啊，帮助自己提升自己的这种社交表现力啊，没准你的英语呢，对吧，现在讲英语讲得好那属于社交货币啊，对不对？ 是、 哎、 是这个想法我喜欢。 哎，对，你英语不灵的话你少了一个社交货币啊，交换的时候你都没得交换，对不对？所以当你这样的话再配上动作，你的社交货币的价值估计都是100元以上的。 听了没有啊？英语是社交货币，多重要，多重要。看看 啊、 这些表达学习起来社交都能用上。 对，以后就是凭票入场啊。 可不是咋地吗？这个时候狮子内心女士，什么破地方啊，这都是什么破地方，我怎么会来到了这里？ 是呀、所以这一整套下来就是Now I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and a smart little green.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I'm ruined. I'm done. I'm out of the business.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 ruined me. 他四句话，他是一气呵成的，全是他。 嗯，是这样的。 全是他。 对。然后这一段呢，到这儿的时候呢，这股劲儿就到了一个阶段了。 哎，然后对方就要跳出来给自己洗白一下了。 没错，洗白白哈， 洗白白了。Marty 就说 Come on, 拜托 Alex, Do you honestly think, 你真的以为，你真心的以为 I intended all of this to happen? Intend 是故意造成，有意的去促成，你以为我真的想让这一切发生吗？确实也不是 Marty 的，也不是 Marty 的错。Marty 只是想先偷溜出去，完明儿早上就回来了。 对，这个功夫熊猫里说过一句话，叫 "It was an accident"。然后每次 Master 乌龟都说 "There are no accidents"， 说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其实哪那么多偶然呢？ 其实都是必然。 对， 当然了，不是斑马的初衷，但是这是他们集体命运的必然。 是的， 看 Master 说的话就是有道理啊。来第四句。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ve ruined me. Come on, Alex. You honestly think I intended all of this to happen? Come on, Alex. You honestly think I intended all of this to happen? 好，我们看一下这句话。这句话的关键词 ，Come on, Alex. Chris Rock 这段台词啊，大家注意读的时候，关键词加重音向下沉啊 ，Honestly。Do you honest 关键词第一个 honestly think 也加了重读啊 think intended happen 啊这么几个关键词啊关键词 Do you honestly think I intended all of this to happen 啊这句话关键词就这么几个点啊那么本句的停顿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前面标点停顿的Come on, Alex. 这句话没有什么可说的，有标点的停顿正常啊。Do you honestly think? 这儿有一个停顿。你真的认为 I intended all of this to happen? I intended all of this to happen? 后面是没有什么停顿的。对。但是 think 之前，这个中间是有一个停顿啊，非常的好。 这句话最绕口的地方在于 honestly think。 Do you honestly think? Honestly think. 大家现在马上跟着读一下。